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金浩。 我是主持人贾月。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五，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最高温度29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8月23号到27号在大兴区将举行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地点位于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据介绍，市民在现场可以看到以假乱真的仿生机械蜻蜓、机械水母，还有可以做外科手术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日前，记者了解到，大兴区进入到了2013到2016年度全国综治平安建设先进区候选名单当中。 8月14号14点，随着一声令下，30名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和环保警察兵分五路，直奔一些有违法排污嫌疑的企业。北京市打伞治污专项执法行动正式拉开帷幕，通州区是第一站。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8月23号到27号在大兴区将举行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地点位于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据介绍，市民在现场可以看到以假乱真的仿生机械蜻蜓、机械水母，还有可以做外科手术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题是创新创业创造，迎接智能社会。记者了解到，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由论坛、博览会、机器人大赛三大板块组成。 2017世界机器人大会论坛汇聚了全球300多位专家学者和企业领袖，他们将在论坛期间针对多个业内热点话题开展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其中包括一带一路与机器人发展机遇、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趋势、市场风向与机器人投资热点等，为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决策参考。世界机器人大会期间，在50000平方米的展区里还将上演现实版机器人总动员，多种类型明星机器人都会齐刷刷亮相。博览会设立了不同展区，将全面展示人工智能系统、特种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以及智慧家居机器人等先进产品和前沿技术。 机器人舞蹈家、机器人钢琴家、三头六臂的智能协作机器人等，都将在大会现场为市民奉上一场场精彩的机器人表演。大会期间，2017世界机器人大赛也将同期拉开帷幕。今年，大赛在赛事项目和赛规赛制上进行了优选和创新，规模更大，专业性更强，并且更具有国际化特色。本次大赛包括中国无人机公开赛、总决赛、格斗机器人大赛、青少年射击竞赛等赛事。据了解，大批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的机器人爱好者将来到现场，展示他们的创意作品与高超技艺。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了解到，大兴区进入到了2013到2016年度全国综治平安建设先进区候选名单当中。公示材料当中说，大兴区以理念思路、方法手段创新为驱动，坚持首善标准，推进平安大兴建设。大兴区通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破解拆除腾退难题。在城乡结合部地区拆除腾退工作中，村民满意度始终保持在95%以上。 这一经验在全国得到推广，大兴区也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区。 同时，大兴区探索推广的镇街村社组三级网格化管理模式，建立起视频图像信息平台，整合各类视频监控资源，有力强化了风险隐患预测预警。大兴还依托全国志愿服务志愿新城建设，推出大兴老街坊平安志愿品牌，借助老街坊的力量，协助公安机关破案，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形成互帮互助、群防群治、邻里守望的社会氛围。大兴老街坊已经为警方提供各类违法犯罪线索1.4万条，成为全国知名志愿服务品牌。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十九大。 本台消息，8月14号14点，随着一声令下，30名环境监察执法人员和环保警察兵分五路，直奔一些有违法排污嫌疑的企业。北京市打伞治污专项执法行动正式拉开序幕，通州区是第一站。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副总队长李斌介绍，1周7天，1天24小时不间断执法，给环境违法企业形成强大震慑。李斌带队的组集中检查6家群众举报的洗衣厂，记者跟随这组人员奔赴执法现场。 最先突击的是通州区裘庄村和永乐店英四村的2个洗衣厂，发现这2家已经在本月初通州启动的散乱污企业治理行动中被彻底关停。3家永乐店镇郭小路的洗衣厂近期已经更换了处理设备，3家下来天已经擦黑了。李斌拿出手中的举报材料继续上路，每个洗衣厂的举报材料上就只有一个大概位置，图片也比较模糊，大部分都没有名称，只有一个门牌号，找起来挺费劲的，也没留联系电话，只能看着地图一步步来。果然在鹿城镇后余村内转了几圈，绕着坑坑洼洼的烂泥路，李斌和同事反复比对，还下车询问了村民，才最终停在了一个大门紧闭的院子前。 院门是一扇大铁门，执法人员反复敲，里面无人响应。从门缝向里望进去，地上一片乱糟糟，堆放着很多杂物。这时从路边凑上来2名男子，看见执法人员就说这家厂搬去大厂了，并且说自己是帮厂子搬家的。还有一名附近的居民也说是这家厂已经搬走了，因为欠了房东2年的房租。执法人员没有放弃，围着厂转了几圈，终于找到了一个口，进入了厂内。这时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拉着2个孩子走了出来，老太太说话透着浓厚的安徽口音，她说我耳朵不好，聋，听不清。虽然说自己耳朵不好，但执法人员问的每一句话她都能马上做出回答。 通州区环境监察支队韩建军一进门就直奔锅炉房，发现锅炉还热着，处于闷炉状态，但是老太太坚持说厂子是我老头开的，已经不干了，停了好久了。执法人员来到办公室，调出了8个监控探头拍下的画面，时间选择8月13号0点0分到23点59分，违法行为自动现行。画面一开始就见3、4名男子光着膀子忙着整理床单被套，洗衣设备也正在运转，而在9点左右，还有一名男子将洗完的被单装车。执法人员立即查封了该厂的洗衣设备。鹿城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也在现场表示，近几天就将清退这家洗衣厂。 从后余村出来已经将近晚上9点，执法人员随便找地儿扒拉了几口饭，就向张家湾镇出发。李斌戴上了帽子，又拿出了举报材料，说还有2家没查呢。查到最后一家洗衣厂时已经接近晚上11点了，此时位于张家湾镇北大化村的这家洗衣厂车间里灯火通明，洗衣机、烘干机、熨烫机和10多名工人正忙得热火朝天。车间前的平地上黑煤球堆了一地，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杂物。一路执法人员赶紧检查， 发现在洗衣机后面，洗完被单排出来的泡沫污水流了一地，而且直接流到一旁的下水道口。另一路执法人员在厂内走了一圈，马上又有了更重要的发现：污水流入下水道后，直接从暗道排出院外。 执法人员立刻叫停了所有违法行为。在随后的笔录中，负责人交代，半年前将厂子搬到通州，之后与父亲一起挖了大约11米长的污水排放管道，最后环保部门以涉嫌暗管排污对这家洗衣厂立案查处，当场查封设备，提取水样送检。据了解，等待环保部门立案处罚后，将把案件移交公安部门。从最后这家洗衣厂出来，已经接近15号凌晨3点。李斌说，24小时全时执法，就是要做到无空档，凌晨2、3点照样开罚单。正是因为一些违法企业已经掌握了执法检查的时间规律，觉得夜间或者周末没人检查，所以24小时不间断的执法也将有力打击这些心存侥幸的违法企业。据统计，打伞治污专项执法行动检查第一天，总共查处了7家违法企业，共计10个环境违法问题，并对2家单位进行了现场查封。李斌告诉记者，打伞治污专项执法行动将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计划每月选取2个区，每区利用1周时间，市区2级环保公安部门联动，全时执法，精准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本台消息，又是一个环境清洁日，早上8点就陆续有志愿者到银海镇南海家园7里居委会报到。8点半，经过居委会工作人员的简单分工后，身穿蓝马甲的志愿者们走向各自分工的区域。此时的南海家园7里，志愿者们的蓝色身影遍布社区内外的各个角落。自从环境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南海家园7里的志愿者们一直都在积极参与，大家的共同努力换来了环境的整洁，提升了社区居民的环保意识，也影响了更多人参与到整治环境活动中。 8月16号下午，来自全区20多名精神疾病防治医务工作者参与了以“心理健康、社会和谐”为主题的演讲比赛。这次比赛在大兴区精神卫生保健所举办，主办方负责人、区精神卫生保健所所长朱金丽向记者介绍：“ 我们想呢，在世界精神日来临之前，通过这次活动，在大兴区能够营造一种更好的社会氛围，做一种积极的倡导呢，更多的人能够关爱我们的精神障碍患者。然后第二点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大兴区叫区、镇、村，目前我们有一支非常可爱的一支队伍，他们现在在全区的各个社区服务中心，然后各个村居可能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是大家都不了解他们。这支队伍呢，就是精防医生，他们在用他们无私的一种爱，甚至于说可能被大家的一种误解，就像我们精防医生说的，可能这个工作的特殊性是什么，他们还经常会承受一种不安全的一种风险，但是他们在自己的这种工作岗位上，他们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在去做。其实是这支队伍，然后让我们特别感动。尤其是近几年，我们看到政府投入加大了，政策有了，但是政策要落地，更离不开这支队伍。他们除了用自己的服务让患者感受到一种温暖，而且他们还把政府一些政策通过他们的行为传递到每一个那个患者的家庭，所以他们为社会的这种和谐稳定，他们做出的那种贡献，有的时候不能用辛苦和用爱岗敬业可能一些简单的一些词来形容。 在这次演讲比赛当中，选手们立足自己的工作岗位，用鲜活生动的事例向在场的观众呈现了精神卫生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并呼吁全社会关注和关爱精神疾病患者。 我叫蒋玲，我是北京市大兴区精神病医院的一名精神科医生。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想通过今天的这样一个演讲，一个是告诉我身边的同仁 我们要至始至终坚持自己最初的信念。我为什么走上了这个医学的岗位，目的是什么？如果不忘初心，我们坚持走下去，才能把自己手上的工作做好。同时我也想向社会呼吁，精神疾病的患者他们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需要得到我们大家更多的关爱，希望我们大家都能以更大的善意去对待他们。 我叫李洪峰，来自张子营镇中心卫生院，我是一名经方医生。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平凡而不平凡，我要表达的内容是我们这一些经方医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接触病人。我呼吁就是要理解病人，关爱病人，少一些嘲笑和歧视。我赞扬的是我们这个平凡的职业，不光是经方医生，所有的医生都是一样的，没有明星那样耀眼的光环，也没有教师那样桃李满天下的骄傲，更没有其他行业丰厚的报酬。但是我们干这个医生，我们无怨无悔。 作为这次演讲比赛评委之一的大兴区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韩伟对选手们的表现做出了评价。 这23位选手呢，全部是来自基层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有医生，也有护士，有刚履职一年的新人，也有十几年甚至说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老经方人员。在今天这个小小的舞台上，我觉得他们呢用短短8分钟的时间，充分的展现了自我，应该说发挥的淋漓尽致，都挺棒的。他们所讲的这种生动的事例，来自工作中的点滴感悟故事，虽然不惊天地泣鬼神，但是我觉得他们对精神病人那种无微不至的关爱和那种心理安抚足以让人动容。他们舍小家顾大家，他们用大爱诠释了什么是人文精神和医德精神，为他们点赞吧。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我是小记者方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歌， 小记者赵卓宏， 顾延瑞， 小记者陈梦乔， 郝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李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饶。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 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感重的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青云店镇第二中心小学的小记者，我叫高金义。 大家好，我是来自黄村镇第一中心小学的小记者，我叫许林峰。 许林峰，您的爱好是什么？ 我的爱好是读书，在暑假期间我读了很多书，比如沈石溪的动物小说等。 我也喜欢读书，但是比起读书，我更爱旅游，让爸爸妈妈带我去各种地方。俗话说得好，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但我不这么认为，我倒是觉得读万卷书比行万里路更重要。 看来我们有了分歧。 那接下来让我们听听大记者于雷老师和其他小记者的意见吧。 新闻议事厅， 小记者大世界，今天来到我们录播间做客的小记者们是分别来自青云店二小的高晶怡、辛晴晴、王天琪，还有胡新田，还有来自黄村镇第一中心小学的许林峰、王宇坤和翟同宇，欢迎你们孩子们。刚才呢我听到两位小主持人也在说啊，你们是针对了一个话题有不同的意见，对吗？黄村镇第一中心小学是认为读万卷书更重要，咱们青云店二小是认为行万里路更重要。那么在咱们这个小辩论会开始之前，我要问几个问题，你们可以踊跃回答好吗？我先问一下，平时你们一年能读几本书啊？课外书 10几本吧。 十几本吧。 嗯， 你是喜欢读哪方面的？ 就是喜欢读故事小说一类的。 嗯，你都读过哪些你特别喜欢的？ 就比如说跟鸟、草房子，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让我留在你身边之类的。 我喜欢读《红楼梦》还有《西游记》，还有《三十六计》，《孙子兵法》，一年差不多能读两本。 我比较喜欢读一些校园小说，一年能读十多本，比如《淘气包马小跳》。 我比较爱读作文一类的，有那个有黄冈那个作文，然后还有那个好开头好结尾好段落。 我比较喜欢看历史，然后还有一些著名的动物小说，比如说沈石溪的动物小说蓝王梦，然后还有历史方面的话，我比较喜欢看林汉达那一系列。一年的话这样算下来大概也有50多本。 50多本，哇，那高金怡目前来看你的阅读量是最大的。好，你们那读过的这些书里边让你们印象最深的是哪本书？ 让我留在你身边。 为什么呢？心情经， 因为这是就是以一只狗的口吻来写的一本书，它讲了一只狗，就是讲了一些狗之间的它们互动，然后呢狗呢对主人也特别的忠诚，然后呢就算死也要见主人最后一面。 是那个感恩我们要行动。 为什么喜欢这本书？ 因为里面有很多特别感人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就是说母爱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母亲在怀孕5-6个月的时候她出车祸了，然后呢变成了植物人，但是她后来还是把那个孩子特别坚强的把给生下来了，然后那个孩子呢就是送到那个植物人妈妈那儿去的时候，就是给他给那个在植物人妈妈那儿吃奶嘛，然后呢没分娩之前是150多斤吧，然后分娩之后就变成了100斤，然后又喂奶3个月之后就变成了80多斤，然后喂奶3个月之后他给他孩子喂完最后一次奶之后就含笑而去了。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本书，喜欢这个故事呢？ 因为它里面很感人，告诉我们要对社会做出回报，然后要让我们好好孝敬父母，还要我们好好珍惜生命。 这是关于咱们这个读书的一些问题。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你们旅游都喜欢去哪儿啊？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旅游是在青岛。青岛有许多好玩的，可以在海边玩，然后也可以去品尝青岛的美食。在青岛还有坐帆船的机会。 这次旅行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我们去的是密云的古北水镇，就去了3天2宿。第一天下雨，第二天没下雨，但是下午很热，上午很凉。我们在古北水镇的时候看了有乌镇的特色建筑，还有我们还爬了司马台的长城。 有一次我们我妈妈给我报的那个夏令营，然后呢我们就去十渡那边，然后那边呢就是很好玩，因为我们在那边就是去抓鱼了，然后后来又去还坐驴车了，然后那边的特色几乎就是每个人去那边几乎都会坐驴车，那里的食物也很好吃。 好，刚才我问了你们这两个问题啊，你们可能也发现了，一个是关于你们读的书，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你们行万里路去的不同的景点，也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两个核心问题，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我也相信这些书还有你们去的这些地方给你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让你们受益匪浅。那到这儿呢咱们的辩论就可以正式开始了。我们有请我们黄村镇第一中心小学的同学先来说，你们认为是读万卷书更重要？ 我认为现在读万卷书更重要，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在可以互相交易，可以不用去走很多的路就可以学到许多的知识，在书上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世界。 可是书上的世界并不是有限的呀，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行程可以获得更多更多的知识啊。 但是更多的知识，你行万里路看到了很多知识，学到了很多知识，但是你怎么归纳这些知识呢？在一本书上全都给你归纳。 如果你要 去行万里路去获得第一手信息，就算你有航空母舰的速度也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而读书就可以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呢，只有你去看了那些东西，你才能把一本好书写出来。比如说有些书它是就讲风景类，你得去看了这些风景，你才能写出一本好书啊。 读书可以让我认识任何我们去不到的地方，如果你行万里路的话，你也是去了一个地方，但是读书的好处就是能让你在很短的时间内认识很多的地方。 可是那些书都是有很多古人他们旅行才来写的，比如说徐霞客写的《徐霞客游记》，还有《马可波罗游记》啊。 还有刚才另一方说让我们跟现在网络很通达，但是网络上的东西也未必是真的。你说网络可以使我们交易，但是交易的同时有的诈骗呀。现在网上有很多诈骗公司在上面，假设你买个东西，但是如果呢你一个不小心你就可能会被骗了。 那读书呢？读书有可能会让你， 可是读书虽然很好，但是你读的多了可能对身体也不好，有时候你读的多了离得太近，或者在不适合的地方你看书，你会导致视力。常言道，行动利于人健康，旅行的时候不是可以在那行动，也可以观赏山水，那不是更好吗？ 那成天去旅游花钱，金钱是不允许的。像那些很有钱的人行万里路，那就更不可能了，因为那些很有钱的人现在都很忙。 那你说到他们很忙，那他们不是也没有时间去看书吗？再说书有的时候也需要来钱买呀。 看书要比旅游花的钱要少得多，而且时间也要少得多。 有的人就是特别爱书迷，那一直读那眼睛也是会下降的，而且现在很多孩子都是被家长逼着去读书呀。 那很多时候旅游的时候需要家长陪着你，然而家长也是非常辛苦，非常累，还要陪着你去旅游。这样做是特别辛苦家长，而读书可以自己一个人读。 那家长也可以在空闲时间陪我们旅游，也可以放松身心，健康一下身体啊。 可是如果家长没有空闲时间，你还是要让家长陪着你去旅游，这样就太为难家长了。 那我们可以把同学约出来，如果同学没时间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找找邻居啊什么的呀，并不是说非要家长陪着我们才安全啊。 去旅游是不是就一定安全啊？比如如果你前几日去了四川九寨沟的地震，不仅会影响你的身体，还会耽误你的学习。 想必大家都听过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吧，这首诗写得多好，但是你们没有真正的见过西湖，那能如何理喻它的美呢？ 这就是看书的好处，看书可以让我们了解我们没去过的地方。 可是你没有真正的见过它，你怎么知道它是多么的美，多么的漂亮呢？ 我们可以看图画书，里头也会有说西湖，也可以把它画到书上啊。 那如果这个人画错了呢？把图一幅好看的湖画成很不好看呢？ 我们只需要知而后行就可以了，不需要行而后知。我们可以在书上知道了西湖怎么美，然后我们再去实践，会省时省力很多。 好，我今天听了你们的辩论啊，都非常的精彩。其实还是跟前几期一样，我们每次辩论呢并不是一定要分一个胜负，而是让大家学会呢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个问题。在听你们说的过程中呢，我也感受到了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它是一样重要的。一本好书和一次好的旅行对你们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礼物。我们说要多读书，读好书，读书会使我们增长很多的知识和见闻，而旅游呢同样也会让我们的阅历变得丰富，这都是两个对你们来说非常宝贵的一种经验。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到录播间的所有的小记者，感谢你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你们的观点。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小记者大世界，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金浩、贾跃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